勒未记第十章。亚兰的儿子纳达布和阿比胡各自取了火盘，放上火，加上乳香，在上主面前奉献了上主所禁止的燔火。那时由上主面前喷出火来，将他们烧死在上主面前。梅瑟遂对亚兰说，这就是上主所说，对亲近我的人，我要显我为圣，在全民众前，我要以我为尊。亚兰默不作声。梅瑟遂叫了亚兰的叔父乌齐尔的儿子米沙尔和厄尔扎帆来，对他们说，前来将你们的兄弟由圣所前抬到营外去。他们就前去抓住死者的衣服，将死者抬到营外，照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梅瑟对亚兰和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及伊塔马尔说，不要散开你们的头发，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，免得你们死亡，也免得上主对全会众发怒，让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去为上主燃起的火哀悼。你们也不要走出会幕门口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因为上主的富有还在你们身上。他们就照梅瑟说的做了。上主训示亚兰说，你或你的儿子进入会幕时，清酒或纯酒都不可饮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是一条永久的法令，因为在圣与俗、洁与不洁之间，你们应分辨清楚，并应教训以色列子民。上主借梅瑟吩咐他们的一切法令。以后梅瑟对亚兰和他尚存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及伊塔马尔说，献于上主的火祭中所剩下的素祭祭品，你们应拿来在祭坛旁吃，应吃死面的，因为这是至圣之物。你们在圣处吃，因为这是你和你的儿子由献于上主的火祭中所获得的权利，上主曾这样吩咐了我。至于摇过的胸脯和举过的后腿，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与你尚在一起的女儿可在一清洁地方吃。这原是由以色列子民献的和平祭中给予你和你子女的权利，与献作火祭的脂肪一起所举过的后腿和摇过的胸脯，在上主面前行过奉献摇礼之后，都归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子女。这是你们永久的权利，照上主所吩咐的。梅瑟寻找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时，发现已经烧了，于是对亚兰尚存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及伊塔马尔发怒说，为什么你们没有在圣处吃着赎罪祭祭肉？这原是至圣之物，上主所以给了你们是为消除会众的罪过，在上主面前为他们赎罪。这牺牲的血既然没有带到圣所里去，你们应照我所吩咐的在圣处吃着祭肉。亚兰对梅瑟说，你看他们今天在上主面前奉献了赎罪祭和全燔祭，竟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今天若吃赎罪祭祭肉，上主岂能满意？梅瑟听了这话也颇为满意。